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每年的双十一都是互联网最火爆的活动之一，所以啊，当大家都在血拼的时候，我们的小记者带着对电商平台的好奇走进京东总部，通过实践和采访，了解到智能是如何改变生活，科技又是如何创造新的生活。今天小记者李嘉禾、王徐梦月、陆宇明、吴张君宇、李慕云将带来对京东教育机构负责人钱希的采访。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京东教育指的是什么？有什么具体内容和目标人群呢？ 京东教育其实是我们整个京东所有教育业务的一个合集。我们是在2017年成立的啊，主要的这个形态上面呢，其实是两块，一块就是构建中国最大的一个教育的资讯、交易还有学习这样的一个平台，另外呢是建立起一种线上线下的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吧，帮助这个教育机构和这个用户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互相之间找到更好的一种匹配。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教育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然后具体来说，我们现在的业务模块里头涵盖的领域有早教幼教，然后青少年的素质教育，中小学的课外辅导，游学、留学、语言培训，还有一些成人的考试考证啊、职业培训等，基本上覆盖了全部的年龄段的所有业务了。 明白了，谢谢叔叔。京东教育对小学生教育有什么感想？ 其实我们是特别希望能够给我们的这个学生提供一些更好的一些产品和一些教育，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叫用我们那会儿的话叫德智体全面发展。现在我觉得可能更多是给大家减减负，然后呢更贴近实际，更多学到一些，更接触社会，更多学到一些有用的一些东西。所以从这个层面上面来看，我们一直也在想怎么样把我们的能力连同了优质的教学教育培训的一些机构学校啊，能够把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咱们的小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多，从而能让咱们的小学生不仅是说直接接触到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能够同时培养起自己的这种好奇心也好，创造力也好，沟通与合作的能力，还有是这个批判性的一些思维，还有是这个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一个责任等这些啊能力方面的一些提升。 您好，请问咱们京东商城有没有制作一些就是自己制作一些关于我们小学生的一些产品？ 目前来说京东是没有自己制作的这个教育产品的啊，我们的这个教育平台上面的这个产品啊，都是和一些优质的教育机构合作，把他们的这个课程产品引进到平台上来，然后呢接触到这个 C 端的我们的这个用户。 京东很重视教育行业，请问京东在选择合作机构是有什么要求吗？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和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就要重点想的一个问题。我们其实就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这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它必须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是非常优秀的，它的用户用完之后的口碑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最 大的一个综合的目标。当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一系列的指标的，对于合作伙伴的这种规模啊、团队啊、产品的特点啊、包括运营的这个能力啊等，这些是一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在里头。 京东教育是如何跟传统的教育机构有个很有力的竞争？ 其实呢，我们这块和传统的这些教育机构之间啊，没有竞争，我们其实是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因为京东教育它是目前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有比较多的这个人员。那而我们的职责呢，其实是帮助这个教育机构啊，帮助他们在营销啊、推广啊、服务啊等这个层面上面，所以更多的是合作，而真正的服务的这个提供其实还是这些教育的这个机构。我们更多的是把优质的教育机构、优质的这些课程筛选出来，然后呢给消费者提供。 铁人三项运动是体育运动项目之一，它呢诞生于夏威夷，属于新兴的综合性运动竞赛项目。比赛呢由铁人水域游泳、公路自行车、公路长跑三个项目按顺序组成，运动员需要一鼓作气赛完全程。在2002年，铁人三项成为奥运会项目。最近，中国选手李鹏程在该项目比赛中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夏威夷科纳举行的第40届铁人世界锦标赛上，中国选手李鹏程创造了一项中国纪录，并引起了轰动。李鹏程啊，这个汉语拼音 is 看看引起了轰动啊，英语呢往往先把最主要的呢放到这个句首，引起了轰动。看看这个轰动用的一个词叫 buzz, B-U-Z-Z 哈，这个 buzz 这个词，这个词啊是指我们的比如说一些电器发出的嗡嗡的声音，但是呢现在它表示说一个轰动的意思，前面加上动词 create a buzz, create a buzz, 希望同学们能够把这个词组啊记下来，表示某件事情，比如一个歌、一本书啊、一部电视剧啊引起了轰动，我们就可以说呢The film, the book created a buzz. After setting a China record at the 40th Ironman World Championship in Kona, Hawaii. 看一下铁人三项的英文翻译呢是 Ironman, 看看这个铁人 Iron 这个词 ,I-R-O-N, 后面加个 M-A-N, Ironman World Championship, 啊，铁人三项。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在比赛当天的这么一个场景哈。在比赛的前一天下雨了，那么在比赛的当天，那么运动员听到了上跑道的一个指令的发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当发令枪的声音打破了紧张的比赛气氛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天气啊非常的好，气温呢在21度左右，同时呢海上呢吹来了这个微风。很多运动员包括李鹏程自己啊认为这是该赛事呢40年来最完美的一天，因为整个这个气温这个湿度非常适合这个我们说耐力的比赛。好，看一下第二段的英文翻译。It had rained the day before the race, 比赛的前一天下雨了哈，用这个 rain。好，那么看一下大家在看奥运会啊或一些国际比赛的时候呢，往往会听到一句话叫 on your marks。On your marks 表示说呢上跑道做好呢比赛的这个准备哈，非常快的一句话。那么大家会看到一些短跑运动员啊蹲下来然后做好呢冲刺的这个准备，那么前面这句话英文是 on your marks 啊，这个词 M-A-R-K-S on your marks came the order 啊，那么说裁判员会喊出 on your marks as the crack of the starter's pistol broke the tensions，那么随着这个枪声哈，当然这个枪声呢是这个裁判员哈发出的比赛开始的这个枪声，看看英文的翻译 as the crack 啊，打破的一个紧张啊或沉寂的这么一个声音 as the crack of starter's pistol 哈，这个枪用的是 pistol P-I-S-T-O-L broke the tension， 当天的温度非常的好 the temperature was around 21 degrees 21度 and there was a breeze on the beach， 同时啊海面上吹来的这个小风非常的舒服，因为通过这个词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风是很宜人的哈，适合运动员进行比赛的，因为用的这个词是 breeze 而没有用这个 wind 因为这个 breeze 这个词呢，表示让大家特别舒服、特别惬意的风。It was the most perfect day to race in the event's 40-year history 啊，最完美的一天。那么，当比赛的枪声还在耳边回响的时候呢，李鹏程和2500多名运动员一起呢跳入水中，通过9小时10分36秒哈的比赛之后呢，李鹏程以亚洲运动员第一的成绩冲过了终点线。With the report of the gun still ringing in his ear 啊，那么这枪声还在耳边回响啊，这个回响呢，用那个 ring 这个词 ，ring 我们知道铃声的这个响的声音，在这里面呢是指这个枪声啊。The report of the gun still ringing in his ear. 李鹏程 along with more than 2,500 competitors， 2500名运动员啊，这里面用的是 competitor。竞争对手哈，我们说运动员哈 ，competitor competitor， 跳入水中哈。刚才我们已经介绍到了这个铁人三项啊，第一项呢是游泳，然后呢自行车，最后呢是一个马拉松跑。那么首先他跳入水中哈 ，jump into the water 9 hours， 经过了9小时10分36秒的哈这个比赛的一个漫长的哈一个过程。He crossed the finish line， 他冲过了终点线哈，就 cross 穿越哈，这个词是运动员哈特别希望做的一个动作 ，cross the finish line，finish 哈加一个词 line 合到一起呢是一个名词的词组，表示终点线。As a first Asian athlete， 刚才我们说的呢，这是美国夏威夷科纳举行的第40届铁人世界锦标赛。也是呢李鹏程他连续第4届参加国际比赛，在比赛中他创造了中国铁人三项比赛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记录。 It was the 40th Ironman World Championship held in Kona, Hawaii in United States, at least first time、啊、他第4次参加这个世界级的比赛、啊、and at least first timecompeting on the world stage 啊，在全球的这个舞台上进行比赛的第4次哈、啊，这是英文的直译了 ，fourth time competing on the world stage。那么后面这个词组哈、啊，同学们可以记下来，在全球、全世界的这么一个舞台上，这个平台上用的是呢 stage s t a g。In doing so, he established a record in the Ironman race for athletes in China.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哈这个铁人三项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哈。铁人世界锦标赛呢开始于1978年是由呢世界铁人哈这个组委会啊组织的一项长距离的铁人三项比赛，包括了 3.8 公里的游泳啊，它游泳的距离呢长达 3.8 公里 ,180 公里的骑自行车和呢全程一个马拉松哈，马拉松我们都知道呢，它的距离是42公里195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哈，非常远。Started in 1978, the Ironman World Championship is a long distance triathlon. 那么看一下铁人三项，后面有一个词叫三项赛 triathlon。TRI, 它表示三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ATH。LON 合到一起呢表示呢这个三项啊 triathlon race organized by World Triathlon Corp comprising a 3.8 kilometer swim 啊 3.8 公里的一个游泳啊 3.8 kilometer swim a 180 kilometer bicycle ride 啊180公里的这个骑行 and a full marathons 一个全程的一个马拉松哈，用了一个是 full 这个词哈 ，full 满的全的意思 ，full marathons。那么能够参加这个铁人三项赛呢，是所有哈铁人三项运动员的一个梦想啊，表示说在美国的这个比赛是一个高级别的比赛，能够参加这个比赛呢是很多人的一个 dream。对于李鹏程来讲也是一样。2011年，当他开始训练铁人三项的时候呢，他就设定了一个目标，要在5年内哈、啊、参加科纳的铁人三项比赛。他在2015年获得了科纳比赛的一个参赛的资格，但当时啊，这位20岁的年轻人没有预想到哈、啊、自己作为铁人三项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会走得那么的远。It is the dream for all triathletes. 哎，后面出现了一个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刚才我们讲的是 triathlon， 后面是 lon， 表示呢一个运动项目。而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叫 triathlete， T-R-I-A-T-H-L-E-T-E， 哎，那个三和运动员合到一起了，叫做铁人三项的运动员。To participate in the Ironman World Championship and so it is for Lee， 对他来讲也是一样的。 When he started to train for triathlon in 2011 he set a target， 他设定了一个目标、设定一个目标，我们用这个词 set a target。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往往呢也会、制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每天背多少单词、做多少个数学题等等。那么制定这个目标，我们用这个词 set a target，后面呢可以跟上这个动词的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to compete at a Kona race within 5 years。 因此啊，这个美国科纳的这个铁人三项的比赛不是每一个运动员你想参加就可以参加的，它有一个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个 qualified， 你要呢获得该项比赛的一个资格。He qualified for Kona in 2015，他获得了比赛的一个资格哈 ，qualify 这个词。But back then, the 20-year-old did not expect his career. 他没有料想到哈，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 career 这个词。看一下 ，career 表示一个人的职业的生涯哈，职业的生涯。我们往往后面加一个 as something， 比如说 as a sportsman 作为一个运动员 ，as a singer 哈作为一个歌手。As a dancer， 做一个舞蹈演员，后面加上 a career as something would go so far。哎，非常简单，但是呢，非常地道的一个英文表达，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会走得那么远，表示呢，他的这个在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哈，取得了还是不错的成绩，因此呢，才能用这个词组呢。Go so far， 走得远，往往呢表示他取得了很多的，我们说 achievements， 取得了很多，同时呢很大的一些成就，用这个词。那么刚才我们介绍到呢，铁人三项比赛的它的这个距离非常的长，同时呢非常耗时的这么一项比赛，因此啊，对一个人的耐力，对一个人的意志力有很高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看一看李鹏程，他是不是从小啊就是在体育方面非常优秀的一个人呢？我们看一下，他说啊，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啊，体育成绩非常差，在差到什么程度啊？当他2010年进入大学哈、读大学的时候，他甚至啊无法在体育课上跑完800米啊。我们知道800米啊是一个还可以的哈、我就说不长啊不短的这么一个中长跑的一个距离，一般同学啊经过训练都可以跑完，比如说800米或1000米。但是啊，刚才我们讲到李鹏程哈、这么厉害的一个铁人三项运动员，在十几岁的时候体育课还很差，同时啊在2010年的时候啊连800米都跑不下来哈，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那么看一下，我的体育课成绩很差哈 ，My PE was poor。哎，体育课我们学过 ，PE 叫 physical education 哈，体育的教育哈。Was poor when I was a teenager. I couldn't even finish an 800 meter exam in my PE class when I entered college in 2010. 2010年上大学的时候呢，跑800米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呀。不能完成 couldn't even finish the 800 meter exam in my PE class。 李鹏程啊，出生于四川省的亮山彝族呢自治州，后来搬到了成都哈、来到了成都，在四川工程技术学院学习建筑。在听说铁人三项之前，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哈、这里面指他的大学生活非常的简单，是三点一线，就是宿舍、教室和食堂哈，三点一线是很多大学生的这么一个生活的一个轨迹。Born in 凉山彝 Autonomous Prefectures 啊 ，prefecture 哈、表示一个县哈、表示一个州或一个县啊 ，prefecture， 四川 province。Lee studied architecture at 四川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 啊，这是一个技术学院。His college life was a simple repetition， 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啊，用了一个很好的词 simple 简单 repetition， 我们知道 repeat， 而这里面用它的名词 repetition 简单的重复 of the dorm classroom and canteen cycle， 宿舍 dorm classroom 教室 and canteen 食堂 until he heard about the triathlon。 那么同学们会问啊，那么非体育专业的李鹏程是怎样成为一名优秀的铁人三项运动员的呢？这个故事啊的确非常的励志啊，原来连800米都跑不完，那么后来一下能够完成铁人三项，同时呢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非常的了不起。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留到明天继续聊。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李鹏程 is creating a buzz after setting a China record at the 40 Ironman World Championship in Kona, Hawaii. It rained the day before the race. On your marks, came the order. As the crack of the starter's pistol broke the tension, the temperature was around 21 degrees. There was a breeze on the beach. It was the most perfect day to race in the event's 40-year history.With the report of the gun still ringing in his ears, Li Pengcheng, along with more than 2,500 competitors, jumped into the water 9 hours, 10 minutes, and 36 seconds later, he crossed the finish line as the first Asian athlete. It was the 40th Ironman World Championship held in Kona, Hawaii,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least fourth time competing on the world stage. In doing so,He established the records in Ironman race for athletes in China. Starting in 1978, the Ironman World Championship is a long-distance triathlon race organized by the World Triathlon Corp, comprising a 3.8-kilometer swim, a 180-kilometer bicycle ride, and a full marathon. It's the dream for all triathlet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ronman World Championship, and so it is for Lee.When he started to train for the triathlon in 2011, he set a target to compete at Kona race within 5 years. He qualified for Kona in 2015, but back then, the 20-year-old did not expect his career as airman triathletes would go so far. My PE was poor when I was a teenager. I couldn't even finish an 800-meter exam in my PE class when I entered college in 2010, he said. Born in Liangshanyi,Autonomous Prefectures, Sichuan Province, Li moved to Chengdu to study architecture at Sichuan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 His college life was a simple repetition of a dorm, classroom, canteen cycle until he heard the triathlon.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Then a rainbow from stormy clouds. Sometimes you hear thunder. Thunder is very loud. The air gets warmer almost every day. And lets you know spring is here and summer's on its way.The grass was covered with snow and ice. The warm spring sun melts the snow so nice. Puddles of water is what snow becomes. The mud we play with, this is where it comes from. First you get some rain, then a rainbow from stormy clouds. Sometimes you hear thunder. Thunder is very loudThe air gets warmer almost every day and lets you know spring is here and summer's on its way. When the weather gets warmer, we plant our seeds. We water the seeds with the watering can.